善良也可爱，在水中加高平原，我带出一朵水仙，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不管天与地的曲折，你有翅膀我也会飞到你的身边， 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下一片人都会认真，都会遇见你的来人，如果遇到不醉的考验，就得相信把你的容颜沾上一千年，就会看成在永恒的语言，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人生为何传说，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上一千年，就会变成有关一千年的诺言，如果遇到风吹的草原，我相信把你的容颜带上一千年，就会变成最有魂的语言，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 有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只想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我，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我愿意为你守候，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流泪，今后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可惜等到故事的最后，是风吹潮起潮落，

七夕相约古染，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让你懂得，获得由三河市普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7155630。 71556 感谢收听参与。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不会管你对我的伪装，是在人间是个超好翅膀，人们如春浓梦，人们相信善良，就能让你为了我必碰上，小小的手掌我不安的平凡，我看上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唯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唯我能独家，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谁是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你的拥抱，小小的手掌大的力量，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飞翔，谁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有我保护笑容尽管灿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谁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家，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谁是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

心里那一层土地，在不懂爱情的年纪，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运气。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结全国挂满阵仗懵懂的四季，在成长你的那年纪，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就算这辈子你都不会懂我的秘密，你承诺你决定，对不起没关系，谢谢

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看破你很痛啊头顶光啊就等这一刻好痛啊头顶光啊冲破你恶魔此刻你听到节奏是我的脉搏 时间还是死人高上满头想成为王牌为空想熬出多分要滚不想赢我拳头只为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 对大声尖叫！耶！看我一只眼神！ 求菩萨，白马桃花，就等这一刻。 谢谢你，燃烧着星空随梦收。我也感受星空的把握。跟我接触接头或帮我加油 只是我来加油却能紧紧到我只能不当作心手胆小之间别秒头好好的工作根本都不宇宙我有把握跟着我连独占到头 准备发现要的像晚走甚至为王败为狗想熬出头混不得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 准备大声 想了 好像被控制狂，反正你的世界我不要。 自由。

摸西摸摸看起来很享受，布丁有布丁的嚼头，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重。没错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滚吧马神，看起来很幽默，傻子有傻气的笑容，我也要继续见你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重。没错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滚吧爬山，翻滚吧我的宝贝，嘿耶，翻滚吧爬山，哦，翻滚吧我的宝贝，所以翻滚吧爬山，翻滚吧我的宝贝，嘿耶，翻滚吧爬山，哦，翻滚吧我的宝贝。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爱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爱一定很爱你，你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还自私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爱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爱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我会像我这样